像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现在爱的深远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生更累累，我也不管。 谁都知双手好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，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，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，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我相思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截止目前，中国天眼已发现59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，其中有44颗已被确认为新发现的脉冲星。市规划国土委近日公布了计划供应住宅用地的项目信息，共有66宗约481公顷住宅用地，近期将陆续安排供应。北京科学中心首次对外开放，9月15日至19日，北京科学嘉年华期间，部分场馆免费对外开放，但需提前网上预约。今日，在首都机场公务机楼，专业航空医疗救援固定翼飞机首次亮相，中国红十字999专业航空医疗救援机队正式组建成立。王府井地区周边实现胡同不停车，成为全市第一个不停车街区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社区规模调整工作正在进行，辖区5.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社区数量由原来的25个调整为22个。2018年京津冀旅游公开赛暨第五届北京市全民游泳大赛将于10月5日、6日在全国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像个孩子那么任性的，想要寻找美丽他乡。你像个孩子那么倔强着，路尽头过不去，

操心，就奔个平平安安。 缠绕在心中，理不清这念头千丝万缕，该执着或放手。 原来是一份久违的感动又涌上了心头，一点一滴虽然平凡无比，汇聚成了暖流。 这相聚这别离，虽然早定了时候，这无私却收获了最厚重的承诺。时光流连在发梢，散落在手中，心相守。 还在心中，生命就像永不停息的河流，这条路再艰辛，有你与我共同携手。一丝一丝关爱，梦就不再是空白，许下一个更好的未来 for everyone。 仿佛有一种莫名的哀愁缠绕在心中， 理不清这念头千丝万缕，该执着或放手。 原来是一份久违的感动又涌上了心头， 一点一滴虽然平凡无比，汇集成了能量。 这相聚这别离，虽然早定了时候， 这无私却收获了最厚重的承诺。 爱像永不停息的河流，筑起你我心中的宇宙，岁月似刀剪不断万千繁华在指尖游走。 时光

建筑资质代办招创元天成，工商注册代办还招创元天成。创元天成建筑企业一站式服务专家，让您省时省力省心。服务热线400-9966-236，400-9966-236。 如果说李宗盛的词是一个男人心碎的回忆，那么方文山的词关注的是此时就当下的情感纠葛。较之李宗盛的词更多了一份时代感吧，所以更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和欣赏。 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。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， 情不在，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。 汹涌潮水，你听明白，不是老的谁。 向他告别。曲终人散回头一瞥、最后一夜。也曾陶醉在两情相悦，像飞舞中的彩蝶。我也曾心碎与黯然离别，哭倒在路时台阶。向他告别，曲终人散回头一瞥、最后一夜。我也曾心碎与黯然是台阶，红灯将灭，酒也醒，此刻该向他告别。去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，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。我是华仔刘德华，我爱你。 情千缕，辗转深秋，让爱意在等候，只想你又再与我在一起。尽管分开千里，仍然怀念你，无奈冷风里同悲。清风可告知，如天空可告知，恳请你万里送上我心事。曾写的千句诗，万个爱你的字，交给你可不可以？